章如何处置？我不免将他错成之年，定了他娘的生死簿，看谁人知晓。

乃是大宋亲临刚正之臣，他今到此定有要事，大派 在 吩咐古月相应。 遵旨的贵族们，你们准备一仗，打死我救我全列队将 人 金的风顺手到，秉公执法一天条，森罗点火来安顿闹凶魂不完，唐英草 燕军啊，燕军息怒休息怒，金蝉不见是心笑，既然泪下三落刀，因何故心病在兵不上表， 九泉四处飘摇，标明无际有何轻巧， 金坛冤魂才能明道，昏暗山有奇能 打三日经， 一副天命只用两步时辰了。 想着望乡台可以尽览阴阳二界，王朝发喊，拿到望乡台。 堂堂正正的刘刘光。

Oh, 刘贵，你因何至此？ 大人，您什么都甭问了，那柳金蝉就压在奈何桥下呀！ 快将他换了出来！ 遵命。 桥深，走到黄浦河庄子湾，三宝天阙桥边，早读受死的悲惨，最可怜青梅竹马表兄他，为会巫山西林。 之仗，民不知法犯法，众归宗。将他插上啊刀山，打下右弓，受罪千回，永世不得超生。 臣死的权贵，今朝亡命四方乱杀，四方乱发，执法徇私方不

扫平那为护我山归马，当心。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龙江颂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 盼。